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的晚上收听北京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相聚的快乐周末时光。各位周六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麦。今天晚上呢，同样我们也开启了今天3个小时的周末好音乐的陪伴时光。不知道各位呢做好准备了没有？周末都做了一些怎样的有趣的事情啊？忙碌了一周了，周六周日真的应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休息哈。这个把平日呢在工作日当中的这个高强度的状态，在周末的时候呢，哎，放缓一点，放缓一点 ，relax relax。对于我来说呢，周末啊，这个工作日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哈，因为呢就是在工作日当中啊一直忙碌，然后呢周末也是刚刚呢从这个。凯迪拉克中心就五棵松啊，原来的这个各种比较大型演唱会的场馆啊，赶了回直播间。因为呢在周五周六的两天，哇，北京出现了一个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个 fan meeting 粉丝见面会。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偶像练习生选出的非常帅气的 9%，9%，偶像练习生出道了呀。这个不再是单纯的练习生的状态，现在呢也是以艺人的姿态啊，一个组合男团的形式呢跟所有喜欢他们的朋友见面。那这次也非常开心可以跟他们合作啊，周六周五两天的时间呢，我为他们主持了 9% 的 fan meeting 北京场，跟9个帅气的小哥哥啊，明明我应该叫小弟弟对不对？这年代你知道，感觉帅气的男生喜欢都以这个小哥哥来就称呼哈啊，9个帅气的小哥哥，对不对？这又会唱又会跳啊，然后呢，跟他们站在台上的时候呢，会觉得哇，就会觉得这个光芒四射啊！不知道各位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这个电台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在现场我们偶遇了？此时此刻又在电台相遇啊，说明呢我们真的有缘分。好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启了来进行互动的渠道，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在今天晚上听到的歌曲，或是呢想传递的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在空中帮大家贴一个心愿便利贴吧，帮你传递一下。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Oh my radio star， 一起 pick 你喜欢的调调。 黑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 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 绝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

好心情，周末呢最最不一样的浪漫的约会时光就在空中，正在为你放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麦麦麦同学。看到了在麦家族麦后点歌贴里面的众多同学拉勾勾，你的怀抱只许我拥有，这位朋友他已经成功的抢到了今天周六版本节目 Oh My Radio Star 节目的这个沙发了啊，获得了立刻的这个专属的点歌权，三层呢归心岛打伞占座中啊，然后呢四层呢是这个春香，他说呢今天也想听一首歌曲，哎，稍后给你看看能不能安排安排，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GCY， 今天呢也想听莫文蔚的一首歌，稍后呢我帮大家这个传递一下心愿哈，我们先把这个特许权好不好送给这个抢到沙发的拉勾勾朋友，他说呢今天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一首 JJ 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啊，这个拉勾勾听起来那个请你不要到处勾勾，空间需要勾勾，听完节目啊明天的这个考试应该都可以顺利通过了，哈哈 哈， 哈，相信你啊，祝你这个考试成功啊，好运送给你。 不想走啊， 跳出一首这个，哎，跳出一首现场版本哦。可以吗？好，我们听原版哈 ，CD 版哈。21:14，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Come on， 会唱的朋友。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ame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做做做，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撑开。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同学。21:39，好音乐不要停，说说今天晚上想要 pick 的音乐调调，或是呢想要送出怎样的一份小小的心愿祝福给他，告诉我们吧。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21:42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来进行聊天互动。不知道各位周末呢做了怎样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是呢这个让自己欣喜的事情哈。有的时候呢自己需要哄自己一下，对不对？需要给自己一些属于周末的味道。无论是从吃上面，还是呢休息的方法， 吃到什么美食了没？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深夜放毒啊，味道味道 哟，再来一点醋，我甜菜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self, I drink a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million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ing, and you know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 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陕西雅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心，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和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 pick you， 给你带来在空中的聆听感受。同时呢，我们节目不光是一个电台节目啊，邀请大家呢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周末的背景的陪伴，好不好？你看，不知不觉呢来到我们今天第三趴，22:01。此时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大家，周末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同学呢你在等？等什么呢？有人在等人，有人呢在等回复，有人呢在不知道在等些什么啊，等待下一个路口可以遇到一个缘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该等的东西呢自然哈不需要等太久它就会出现。那有的时候你等太久了， 不属于你，也等不来哈。没有答案，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答案啊。你在等这个回复，没有回复，或许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复，对不对？哎，怎么今天这个周末夜突然间变得这么哲理？好了，那看到了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手机9597的朋友来冒泡了，和桑尼星，他说呢，很喜欢这个小沈阳啊，最近被他的一首歌洗脑了，就很想呢在节目当中浪一下。好，这个麦冬古朵儿，他说今天也是有点非比寻常的特殊日子，不说话的时候呢会认真在想很多平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和领域。没错，周末的时候呢就是给你让你和周一周五啊区分一下工作日的时候，这一定要把这个界限稍微拉一拉啊，不要像 DJ 麦一样，对不对？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天啊都像是在放假一样。没有，我是说像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一样哈，星期一到星期日呢，比如说每天都上直播日播节目，然后呢每天都在想工作工作，你会发现好像这生活的味道少了很多，需要给自己呢在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之间呢稍稍的拉一点这个分界线，好不好啊？他说在设想如果没有怎样又会怎样，然而并没有结果，因为可惜没如果，很想在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情绪的歌曲。永远都是可惜，如果有如果还会可惜吗？今天晚上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哲理啊？说说今天晚上想听到的歌曲，在新浪微博留言给我们麦家族 My Home。 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随着我成长，所以干杯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世界有多大？哪一

麦麦的周末现场之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每个周日晚上10点都要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好不好？看到了，在微博上刚刚呢说到了关于这个没有如果可惜啊，这个古朵儿又说了，他说只想最下那年，最下那年不是我毕业的时候吗？对不对？2008年，他说如果你没有寄出那一个样带到北京音乐广播，如果麦同学，你会不会出现在上海的某一个波段？会不会在上海有不一样的际遇？不知道哈，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在一个契机点，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诶，这个缘分真的就是这么随性的一种缘分，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可不信缘啊，缘分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分每秒。我希望呢每一个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都可以呢很幸运的在生活里面啊，可以呢遇到缘分的时候呢啊，遇到不说，重点是遇到缘分的时候紧紧的抓住它，紧紧的守护着它，紧紧的珍惜着它，呵护着它。这个缘分存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每一次回眸好像每天都会有一些很奇妙的机遇在等待着你啊，在等待着你抓，对不对？像这个抓娃娃机一样，对不对？不是抓不到，很多人就是娃娃机是骗人的，不是抓不到，你有这个技巧，你珍惜了，对不对？这个缘分到了就抓住了。皮卡瑞说，麦麦为什么会有爱而不得这个词呢？我没听过这个词啊，爱而不得。好久没有能遇到让我一眼就爱上的东西了，或许你现在变得不知足了吧。都好不容易遇到了还要考虑很多，喜欢的人好像对于我来说已经错过了，为什么喜欢的东西还就可这样错过呢？哎，想让自己早点释怀。皮卡瑞，我没记错的话，你在上周上上周就已经说过自己要释怀释怀，突然间呢又欣喜若狂的点了一些什么你知道恋爱的歌曲，怎么回事？一个听众啊，你的点播随着你心情而摆动，都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什么事情啊，哎，不妨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就点播一首遗憾好了。遗憾这首歌有点老了，就是有点太过于经典，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可以吗？好像有点就是旧旧的卡带的味道，对不对？许美静。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没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不深邃，怕过怕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一起来在我怀中枯萎，以免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由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以免你受伤流泪，我非要你尝尽真情坎坷。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因为是听众朋友的及时点播，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歌曲呢真的是太，就是你知道卡带时候的感觉，听到了以后，对不对？所以呢很想为大家重新播放一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个男生版本。 我的小时候，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放男生版本的时候又出现这样的状况？跳针呐、啊、好了，这位同学的点播非常执着，对不对？那对于我来说呢，播歌播的也很执着，

般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挥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在就你和我，也有人打扰的空间。谈起初恋，谈过几个夏天，侃侃而谈多么怀念。这是我熟悉的语言，跟钢琴说话的时 创作，因为呢在他的一些小小的创作当中，你可以发现他大大的梦想，同时我觉得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共鸣，让我想到了曾经自己是学生时期的那个麦同学，当时呢因为我大学读的是古典音乐的科系，所以呢在钢琴教室里，这琴房里面，度过了很多的时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跟钢琴说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年前的自己，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去向谁倾诉的时候，可能就会在琴房里面，弹弹琴，然后呢钢琴弹奏出的每一个乐曲，最后呢我自己写成的每一首歌曲都变作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和某一个时期的小小的纪念，算是自己的礼物，同时这份礼物又可以分享。现在来看，觉得挺开心的，但是当时的自己又在想些什么呢？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欢迎你的收听。看到了 CC 同学，谢谢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面是多情，一面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拿出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懂。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念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打出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之间，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承诺，一念之间，我们又可以让自己的承诺，曾经的每一句誓言感到后悔。不知道在2018年的5月26号星期六的晚上，会不会想到说时间过得很快，已经不知不觉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五月份了哈，那2018年。在前不久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还一直挂在嘴边说什么时候呢，到了新年以后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已经你看马上到了六月之后，一年过了一半了，对不对？这半年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变得有点后悔呢？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思绪呢？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

透进我的心，每次呼吸也许都是叹息，却更想在乎透明，所以你总想不起我爱你。每当听见时钟滴答不停往前走，突然发现熟悉街景又换了脸庞、哦、爱被时间画上形状，模糊了模样，想起你时有风轻轻扬、哦、把你吹向更远的地方，心、哦、每次呼吸也许都是叹息，却更想在呼唤你。 Oh baby， 那是无尽透明的思念，青春像河流让人情愿痴。也许我的爱也早已透明，所以你总想不起我